煤气中毒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25年只做一盒饭，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，阳光灿烂，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俱佳，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，只是早晚气温较低，外出要注意保暖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，北转南风2-3级间4级，最高气温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夜间晴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索尔胡和塔尼走过来，坐在托雷的跟前。托雷抚摸着他的头发说：夫人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当年窝阔台成为汗位继承者时，我可是当傅寒的面说过，在寒兄之侧忘了的事情我要提醒着，睡着了的时候我要叫醒着。今天寒兄危在旦夕，应该是我履行诺言的时候了。韩兄没有了，我活着又去提醒谁呢？索尔胡和塔尼硬忍着不哭出声。托雷又说，灭金以后韩国在中原应该有所安定了，韩兄一旦不测，我怕引起新的内乱。别的不说了，我给蒙哥留了一封信，你明日就让忽必烈把这封信交给蒙哥。信的内容就是告诫蒙哥要效命于大汗，不得有二心。待韩兄以后，我相信我的儿子们知道该怎么做，那时候由他们自己做主。夫人，蒙哥忽必烈已经长大，叙利兀尤其是阿里不哥还小啊，他们您就多费心了。蒙哥在外征战，家内诸事，忽必烈会为您操心的。此时的索尔胡和塔尼早已是没了眼泪。托雷站起来向索尔胡和塔尼躬身施礼道：请尊夫人受我一拜。索尔胡和塔尼抱住托雷无声地抽泣起来。托雷推开索尔胡和塔尼向外大步走去， 苏尔胡和塔尼追到门口昏倒在地，侍女们连忙扶起了他。托雷大步来到窝阔台的床前，乃玛珍带着哭腔说：王帝。托雷说：嫂夫人，快请萨满国师过来。乃玛珍命令道：快去请萨满国师进宫。一个侍卫领命而去，乃玛珍问道：王帝，您请萨满国师干什么？托雷说：他一来您就知道了。不一会儿，萨满法师着法服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六个弟子。托雷说：法师，做法事吧，禀明神灵，告长生天，我要为韩兄代为牺牲。乃玛珍闻听一惊，说：王帝，您。法师，快做法事吧。萨满法师答道：好，到院中祭案前。萨满国师领着六个弟子走了，托雷来到窝阔台床前跪下片刻，然后站起身来走出门去。韩宫院中摆着祭珠，上有七声头祭品，点着香。萨满法师一样做着法事，托雷坐在一侧的椅子上。萨满法师做完法事，掏出了一张画符，用香火点着，把灰放在一木碗水里，双手端过来递给托雷说：请大王喝下这碗圣水。托雷接过，一饮而尽。饮罢，托雷站起来，仰望着阴霾笼罩的天空良久，然后大步往外走去，四个士兵跟在左右。托雷回到宫里，已是深夜。索尔胡和塔尼脸面整洁地站在门口。托雷进来，索尔胡和塔尼扶住了托雷，二人谁也不说话。索尔胡和塔尼把托雷扶坐在椅子上，托雷说：把忽必烈叫来。一个侍卫得令而去。索尔霍和塔尼拿出了一套新衣服说：大王，请换上新衣服吧。托雷点了下头，索尔霍和塔尼帮着丈夫换了一身新的衣服。这时托雷的脸上淌出了汗，呼吸也急促起来，说：把我扶上床。索尔胡和塔尼把托雷扶上了床，托雷又说：让他们都退下。索尔胡和塔尼说：你们都退下吧。士兵和侍女们都悄悄地退了出去。这时忽必烈脸上带着血迹匆匆而来，来到了父亲的床前，跪下去说：父亲。托雷用微弱而威严的声音说：忽必烈，你将来要一心辅佐你的哥哥蒙哥，不得有二心。忽必烈再拜叩首道：父亲，孩儿铭记在心。托雷听罢合上双眼。忽必烈伏在父亲身上抽泣起来。索尔霍和塔尼异常严肃地说：起来，擦干眼泪，去告诉乃玛珍韩夫人，大王已经代为牺牲了。 忽必烈站起身，擦了擦眼泪，往外走去。忽必烈匆匆走进窝阔台韩宫院内，见到乃马真，施礼说道：禀告伯母夫人，父王已代为牺牲了。乃马真听罢，立刻掩面哭了起来。忽必烈转身出来了。韩宫大殿中停放着拖雷的灵柩，右手以乃马真为首，忽必烈扶着母亲苏尔忽和塔尼站着，以下则是亲族的其他男女，表情凄楚。左手是巴特尔、耶律楚材、史天泽、董文忠、董文用等万户长们，表情肃然。萨满法师在灵柩前做着法事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汴梁城固金皇宫蒙哥府殿内，蒙哥与兀良合台面对面而谈。蒙哥说： 万户长，我昨夜做了个梦，至今想来心里还隐隐作痛。 兀良合台笑道：征战在外，在尸体堆中打发日子，还怕起做梦了？哼，做了什么梦了？ 在一个日夜分不清的混沌之中，突然有一条蛇缠住了我，我拼命挣扎，挣脱不开。父王突然到来，我喊父王救命，父王拔刀斩杀，我扑向了父王，但是发现父王的眼中却流着血。我大叫：父王你怎么了？但父王却飘忽不见了。我也吓醒了。 兀良合台闻听也吃了一惊，说： 是个怪梦啊。大王，父王不会有事吧？ 父王在蔡州接受完颜成林的献宝求降，刚两天就接到大汗病重的密旨，匆匆走了。我担心父王。 王子，大王是得大汗病重的密旨走的，大汗没有问题，反倒大王有问题了。不必担心，我们蒙古人有句俗话，人做梦啊，除了用屁股吃草的梦以外，其他的梦都会做。 蒙哥憋不住笑了。兀良合台又说： 王金残余也收拾得差不多了，大汗对固金之地的治理有个全盘计划才是啊。 蒙哥说道：大汗任您为该地的达鲁花赤，那就是把这块地方交给您治理了，您说了算。 唉，这些年我在中原，我也深深感到，我们呢，带兵打仗，天下无敌，放马放羊，那是本行。但是，到这儿种五谷，酿烈酒，那就不会了。尤其是什么计收赋税，充填国库，这哪是我们干的勾当？ 所以啊，祖汗就用很多回回人、维吾尔族人干这些事情，不是？我让大汗也给您配一个这样的人，管理钱粮庶务，您呢，专管军事，这不就省心了？ 大王虽然走得急，没有来得及安排什么，但是对投降的金国官员，一个都没杀，而且 临行前晚对我说，对前金官员忠顺者可以择用，他如果留下来就好了。那我们就择用一些人吧，从官阶高的开始，比如完颜哈达、伊拉普伊等人。嗯，可以，先找他们谈一谈。中原平原之上，几匹马由远及近，忽必烈骑在马上奔跑着，四名随从侍卫紧紧相随。到了驿站院内，忽必烈等四骑飞马过来，跳下马牵马进院。一个驿站军官和几名士卒过来，忽必烈亮出军令牌说，赶紧给我们换马，拿点酸乳和奶食来带走。军官遵命，几个士卒牵过马去，卸下鞍子，又换了新马再备着鞍。忽必烈的亲兵们往袋里装着奶食，又咕嘟咕嘟地喝着酸乳。忽必烈也接过军官递过来的皮囊装的酸乳喝了起来。喝完，忽必烈挥了一下手说，上马赶路。几个人重新上马走远。蒙哥还在屋子里焦躁不安地踱着步。这时一个侍卫进来说，大王子，二王子来了。蒙哥闻听一惊说，啊，忽必烈来了。蒙哥边说边往外走。这时忽必烈已走到了近前。蒙哥说了一声，忽必烈。忽必烈跑过来就抱住了蒙哥，大哭起来。蒙哥惊诧道，忽必烈，你哭什么呀？来，坐下说。忽必烈依然站着哭道，大哥，怕没了。蒙哥闻听大惊，啊，怎么没的？快说。蒙哥让侍卫们都退下，焦急地说，你快说呀。忽必烈答道，父亲为大汗代作牺牲了。啊，代为牺牲？你详细给我说一说。大汗病重，医治不灵，汗后请萨满法师做法事问神灵。萨满法师说，大汗入住中原以来，杀戮过多，触怒众神灵，神灵作祟，要惩戒大汗。要救大汗的命，只有一个血缘至亲代为牺牲，才能救大汗。所以父王就做了牺牲。蒙哥闻听，咬牙切齿地说，父亲死得冤呐！当年萨满阔阔出做鬼，说什么天上出了两个太阳，一个要管北方，一个要管南方，差点让祖汗杀了二祖哈萨尔。就因为祖乃识破诡计，祖汗杀了阔阔出，才平息了一场内乱。今天这灾难却轮到我们家了，我要回去问个明白。走，忽必烈，跟我回燕京，我要搞清楚真相。忽必烈慌忙制止道，大哥息怒，父王留给您一封信，您先看了。忽必烈从怀中掏出信递给蒙哥，蒙哥展信读道，我儿蒙哥，父亲甘愿为韩兄代为牺牲，原因就是履行在父韩前的诺言，为韩国的安定计，你不许有二心，要一心辅佐大汗。待大汗以后顺时而变，一切由你自己做主，奉母代弟，无需提及，此主切切，父亲。 蒙哥看完信，推坐在椅子上，半晌不语。突然，蒙哥又用手雷着桌子，愤怒地说：“他们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这样？”忽必烈流着泪说：“那天狩猎场上，父亲的一顿马鞭子，彻底把我打醒了。父王率军攻克三峰山，金国意为长城的完颜哈达30万主力军顷刻瓦解，金王三峰山。攻汴京城时，父亲所率兵马又是最多，金主弃城出逃蔡州，也是父亲出兵追剿，收降于蔡州。当时史天泽就跟我说过，大王灭4500万人口的大国，功高盖世啊。父韩以韩国安定大局为重，又履当年诺言，是为儿孙们的榜样。大哥，你要三思啊。那我回去为父奔丧总算可以吧。大哥，这也得等大汗的命令方能回去。你现在是元帅，不仅是个王子，没有大汗的命令是不能擅动的。蒙哥气得拍了一下椅子扶手说：“我蒙哥身为父王长子，眼睁睁地看着父王冤死不能行动，我真是白白统帅了20万兵马，我无用啊我。大哥，你如果一旦动兵，韩国立刻大乱，那么父王的良苦用心必像晚春的风吹雪一样就化为乌有了。那大汗什么时候能让我回去？”“很快的，大哥。有人会比你还着急。你在固金之地，固金的将相以下管理都是父王收降而没有杀他们，他们感念父王，而你手握灭金20万精锐之时，这一切你不想一想，他们能不着急吗？”蒙哥听罢默然不语。燕京韩行宫里，窝阔台躺在床上，乃马真坐在床头，有几个侍女站在左右。窝阔台的脸抽动着，乃马真俯下身惊叫道：“大汗的脸动了。”随即窝阔台又慢慢地睁开了眼睛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心念》，由陈涛作词，王贝作曲，汤飞演唱。 瑟瑟霜，风不息，脸颊横飞冬雨，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，一声细细离离，我在天的这边，你在天的那里，成影中不相信山间意，心心念念，